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还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will continue with our lecture on self-regulatory focus theory. Again, this is taken from the actual IELTS test in section 4.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研究这个自我约束的强调的这个为中心的这个理论，它是从雅思的一个 Section 4第四部分题里边选的啊。大家都知道这个 Section 4其实是偏向于学术类的内容。听之前呢，咱们还是先看一下生词。第一个 adopt 这个单词还挺简单的， 它的搭配特别广， 而且它的含义还挺多。 没错，你看它在课文里边嘛，它的意思就是 take。就是做什么事情的意思， 采纳了什么， 采纳，对。所以呢跟它搭配的呢是 a style of leading， 就是领导的风格。那 to take to adopt a style of leading， 对， 采纳。 adopt 我听说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还有领养儿童的意思， 对对，就是 adopt a child。 没错，所以你看它的含义还是跨度非常的大，adopt a child 或者是 child adoption。 好，那第二个词呢是trans 开头，两个单词，第一个是 transformational， 第二个是 transactional。 咱们一个一个看。第一个 transformational， 它的核心的这个动词就是 transform， 就是 form 形式， trans 改变，所以是改变形式的。那么 transformational 呢是它的形容词，就是外形做了改变的。第二个词 transactional， 它的核心的部分是 transaction， 交易transactional 是交易的。那么在课文中它分别对两种这个 transactional 和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 做了详细的解释，那待会儿呢大家可以听一下，看看你能区分这两个含义和区别吗。下面一个词是 highlight， 这个单词呢是由 high 和 light 放在一起组成， high 就是高， light 就是光，所以汉语里边呢也经常会把它翻译成高光，那就是你用荧光笔把课文中的重点的部分给它画上，这个动作就是 to highlight something。 那它引申的含义就是强调，强调什么重点的意思。那么 highlight 它也有名词的意思，就是指的荧光笔的那个颜色。好，那在课文中呢他说transformational leaders highlight change， so they emphasize change， 他们强调的是改变。接下来一个是词组 convey a definitive vision， to convey a mission or to convey a message， convey 就是传递的意思， convey a definitive vision， 他要传递的是一个确定的一个叫愿景，vision 是一个看到的东西。好，然后下面呢是 in contrast， in contrast 的这个词呢主要是要澄清一下，老有同学觉得是 in the contrast， in a contrast， 没有，它的固定搭配就是 in 加 contrast 两个单词，也就是与之形成对比的相反的这个意思。 好，接下来 in conclusion 也是一样，结论就是通常用在写一个文章或者是说话之中，要结束的时候，要总结的时候，用这个词组来开头。In conclusion, 总而言之，那么还是一样， conclusion 前面什么冠词都没有。好，最后一个要预习的词叫 cautiously。cautious 这个词呢，它是谨慎的， cautiously 是副词。比如说 you need to speak cautiously when there are reporters， 那有记者在场的时候，你需要说话谨慎， cautiously 是这个意思。 嗯， 好，那我们生词预习完，现在咱们来听一遍录音，看看你能懂多少。 Now that I have talked about the two focuses and how they affect people, I want to look at the idea that the way leaders behaveor their style of leading, can affect the focus that followers adopt in a specific situation. In talking about leadership, we often mentio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 and transactional leaders.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 when interacting with their followers, focus on their development. In their words and actions,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ghlight change. Their speech is passionate and conveys a definitive vision. All of these things can encourage followers to think about what could be. In other words, they inspire a promotion focus in their followers. In contrast, transactional leaders focus on developing clear structures.That tell their followers exactly what is expected of them. While they do explain the rewards people will get for following orders, they emphasize more how a follower will be punished or that a follower won't get rewarded if his or her behavior doesn't change. In short, they emphasize the consequences of making a mistake.This emphasis will clearly lead followers to focus on avoiding punishment and problems. This is clearly a prevention focus. In conclusion,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at one focus is not necessarily better than the other one. For a designer who works in a field where a lot of innovation is needed, a promotion focus is probably better.In contrast, a prevention focus, which causes people to work more cautiously and produce higher quality work, might be very appropriate for a job like a surgeon, for example. The main point of the research, though, is that the actions of leaders can greatly influence whether people approach a situation with more of a promotion focus or...more of a prevention focus.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领悟技巧叫 omission. Welcome, join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的，我们把今天的录音放完一遍了，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听清楚呢？如果没听清楚也没关系，因为我们马上会从头开始讲解这段录音的每一句话的内容。 好，首先呢，他说 Now that I have talked about the two focuses and how they affect people. 好的，那这两种 focuses, 这两种焦点啊，一个是我们之前提过的叫 Promotional, 还有一个是 Preventional, 预防性目标和 提升性 目标。也就是说你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要么是有防御心理的做，要么呢就是你带着这个提升自己愉悦的去做啊。 对， 这两种不同的心态是两种不同的 focuses。 嗯， 那么在这两种 focuses 讲完以后呢， I want to look at the idea that the way leaders behave or their style of leading can affect the focus that followers adopt in a specific situation。 那么现在呢，我就想看看另一个想法，领导者的行为方式啊， 或者说他们领导的风格会影响下属在具体情况下采取的不同的对策，不同的心态。 没错，就是说你这个领导者对下属他也是会有影响的。那么这里边呢，首先要注意的就是一个词组叫 know that， N-O-W， 这个 know 和 that 都不是生词，但是放在一起呢，它的意思就是既然，这个是表示非常弱的因果关系。就是我们之前在课文里边说，我们谈到了有两种的焦点形式会影响人们。那现在呢，我想看看领导的行为方式怎么去影响下属。好，那接着他继续谈到 ，In talking about leadership, we often mentio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 and transactional leaders。在谈到领导力的时候，我们会谈到变革型的领导和维持型的领导。这里边呢就有专业术语了，变革型的 transformational， transactional 是维持型的领导。那说到 leadership 这个话题呢，通常会在雅思的口语里边出现，比如说他会问你什么是一个好的领导啊， What is considered a great leader? What are important qualities for good leaders? 好的领导他所具备的这个特质是什么？那大家也可以从今天的这一篇听力中看看学者专家们对于领导风格怎么去界定的。Transformational leaders, when interacting with their followers, focus on their development. 那么 leaders 所对应的这个人呢，就是他的追随者，就是 followers。那第一个就是变革型的领导，他在和追随者去互动和打交道的时候，去接触的时候，他会更加的聚焦，重点在哪儿呢？是这些下属他们的发展，关注他们下属这些人的个人的职业的发展。In their words and actions,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 highlight change. 这样的领导人，他会在语言和动作中去强调和突出变化这个主题。Their speech is passionate and conveys a definitive vision. 他们在演讲的时候总是充满激情，并且传达了明确的愿景。他就是会很励志，这样的领导。All of these things can encourage followers to think about what could be. 就这些东西都会去激发他的追随者们。 这样的领导，他就可以鼓励他的下属去考虑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而且是带着积极的心态去鼓励大家去面对变革啊。 对， 我觉得有哪些典型代表，比如说像马云这样的， 没错， 公司领导，他就会每次演讲的时候都心潮澎湃的哈， 没错， 鼓励下属啊，难怪他的公司能够发展的这么好。 哎，他其实就是这么一种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style。那接着呢？In other words, they inspire a promotion focus in their followers. 换句话说呢，也就是他们会激发出追随者下属的对于提升性这样的焦点去要去关注。In contrast, 与之相反的是什么呢？ Transactional leaders focus on developing clear structures that tell their followers exactly what is expected of them. 那么下边这第二种风格的领导者呢，他们会注重给一个非常清楚的框架，告诉下属应该怎么做，达到什么要求，他们对于下属的期望是什么。 Well, they do explain the rewards people will get for following orders. They emphasize more how a follower will be punished or that a follower won't get rewarded if his or her behavior doesn't change.虽然他也会予以嘉奖，但是呢，他的这个强调的重点就是，如果你违反了这些东西，你会怎么受到惩罚？好，或者是说你不会得到奖金啊。这个变革如果不理想的话，他就会告诉下属，你们这奖金就不用想了。In short, they emphasize the consequences of making a mistake.简而言之呢，就是这一个风格的领导会更加的强调做错了事情的后果是什么。 This emphasis will clearly lead followers to focus on avoiding punishment and problems. 啊，那这种情况呢，就很清楚的传递了一个信息，就是我的追随者们，你们应该尽量的避免惩罚，避免制造出任何的麻烦。This is clearly a prevention focus. 啊，这也就是明显的预防性焦点。好，那么说到这儿，大家就知道了，跟之前讲的这个 focus 啊，这个领导呢，他关注的点的不同，其实是有联系的。好，那么这里边呢，逻辑，我认为他的这个演讲还是很清楚的。那么最后一点呢，他就开始讲到了整个的结论是什么。In conclusion,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这个结论就是非常重要的，要明白什么事儿呢？重点就是One focus is not necessarily better than the other. 啊，并不是说一种焦点就比另外一种要好。所以说呢，它没有孰重孰轻之分这两种啊。For a designer who works in the field, where a lot of innovation is needed, a promotion focus is probably better. 对于工作领域需要很多创新的设计师来说，提升性的焦点可能更加好一些。 In contrast, a prevention focus which causes people to work more cautiously and produce higher quality work might be very appropriate for a job like a surgeon, for example. 相反的，那些工作非常谨慎的，对于工作质量要求很高的，预防性的焦点啊，那种特性，那更加适合啊，外科医生之类的工作啊，就是要一丝不苟，他不需要太多创新 啊。没错，你只要别弄错了，是不是？你比如你把那手术刀啊，给他忘了拿出来了啊，或者缝一根针，那线那针还留在肚子里呢，别犯错。所以说，对于这个外科医生来讲的话呢，这个别犯错就比创新就要重要了。 是是，所以其实不同的工作岗位，它对于人才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哈。不管是 promotion focus 还是 prevention focus， 都有它的好处和适合的工作。 没错。The main point of the research, though, is that the actions of leaders can greatly influence whether people approach a situation with more of a promotion focus or more of a prevention focus. 那么这项研究的主要的思想就是领导者的行为会在很大程度上去影响人们应对具体情况的时候，他的重点是偏向选择提升性的焦点呢，还是偏向选择预防性的焦点？这就是他的这个研究的所谓的这个结论吧，它的意义何在，是吧？然后 that's 就行了。好，那我们这个逐句的讲解之后呢，我觉得就比较清楚了。现在咱们再给大家放一遍录音啊，你来听一下。 Now that I have talked about the two focuses and how they affect people, I want to look at the idea that the way leaders behave, or their style of leading, can affect the focus that followers adopt in a specific situation. In talking about leadership, we often mentio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 and transactional leaders.Transformational leaders, when interacting with their followers, focus on their development. In their words and actions,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 highlight change. Their speech is passionate and conveys a definitive vision. All of these things can encourage followers to think about what could be. In other words, they inspire a promotion focus in their followers. In contrast, transactional leaders focus on developing clear structures that tell their followers exactly what is expected of them. While they do explain the rewards people will get for following orders, they emphasize more how a follower will be punished or that a follower won't get rewarded if his or her behavior doesn't change. In short, they emphasize the consequences of making a mistake. This emphasis will clearly lead followers to focus on avoiding punishment and problems. This is clearly a prevention focus. In conclusion,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at one focus is not necessarily better than the other one. For a designer who works in a field where a lot of innovation is needed. A promotion focus is probably better. In contrast, a prevention focus, which causes people to work more cautiously and produce higher quality work, might be very appropriate for a job like a surgeon, for example. The main point of the research, though,is that the actions of leaders can greatly influence whether people approach a situation with more of a promotion focus or more of a prevention focus.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这一遍录音又放完了。那么大家对于这个提升性的 focus 和预防性的 focus 应该有所了解了啊。 好，所以这个整个的逻辑架构呢，就是有两个 focus， 这两个 focus 呢，如果是碰见风格不同的领导，他们会有所侧重，而同时呢，这两种 focus 没有好坏之分，只有不同的职业会适合某一种。这个含义上就是这些。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时间，咱们来练一些词汇的使用方法啊。首先呢，就是 in contrast。in contrast 这个词就是表示转折啊，它是书面语和学术性色彩比较强。比如说，我读了一个观点，而老师所讲的又是一个相反的观点，那这时候你可以说 I read.About a concept, a point, an opinion, whereas in contrast, the lecturer explained another opposite point of view. 那就是我读到的，比如说向东，老师讲的是个向西，这就是 in contrast. 那通常呢，如果不是去刻意使用呢，大家总是会用 but, however 来做这个转折。其实 in contrast 也是可以使用的。所以这是第一点要请大家留意。第二个呢，就是单词 highlight 作为动词使用，强调的意思。那比如说 Larry， 咱们的这个教学工作强调什么呢？语言的教学强调练，这个英文怎么用 highlight 去造句呢？ Language teaching highlights practices， 没错啊，就这样用。 Or exercises drills drillings 啊，就是操练啊，一遍一遍的句型，然后肯定否定疑问。好，那我如果把这个句变成被动的呢，什么东西被 highlighted 应该怎么说呢？ Practice should be highlighted in language teaching。 哎，没错，把它反过来用一个被动语态就可以了哈。再说一遍，是 practices should be highlighted in the language teaching。 好，再来一个啊。重点是花钱而不是挣钱。好，你可以用 highlight， 你也可以用 focus 啊，两个都可以，这个都是我们这次讲座中用到的词。我现在的重点是花钱而不是挣钱，咱们先试试 focus 这个词怎么用。 My focus now is on spending money rather than earning money。 这个 focus 和它搭配的介词就是 on。那我再来一个词，用 highlight 去造这个句子也是一样的啊。I should highlight spending money rather than making money， 或者 rather than earning money。你也可以用被动的 spending money， it should be highlighted for me now， not making money。好，这是 highlight 这个词。下面一个单词呢是 adopt， to adoptsomething 是及物动词。比如说，我所采取的学英语的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听英语歌。那你可以说 An effective technique that I adopt is to listen to English songs. The effective technique that I adopt is to listen to English songs. 好，再来啊。这件事情是否能成功取决于你所采用的方法。Whether it's going to be successful or not depends on the approach you adopt. Whether it's going to be successful or not depends on the approach you adopt. 好，那我们顺便也就把 approach 这个词给练到了啊，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怎么去处理。好，这是 approach 的名词形式。